没有爱，就没有伤害。

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。 光渐渐熟悉，熟悉的面孔渐渐变成回忆，丢失过的泪。